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来聚焦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还原也门撤侨真实经历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曾经执导过湄公河行动的林超贤导演此次继续执导，他将讲述拍摄影片背后的酸甜苦辣。然后我们来聚焦2018新春的出境游，借助人民币的坚挺汇率，今年出境游形势依然看好。然后我们还要来继续关于年货舶来品这个话题，今天为您介绍日本的伊势龙虾。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 时候也门发生一啲内战啦， 我们必须尽全力补救所有中国公民。 我们用军舰撤离转移我们的同胞，同时我们也帮助了很多外国侨民。 这一次也门撤侨只有中国军舰进去，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是将于大年初二上演的《红海行动》的部分片段。听到“红海”二字就很有异国风情。影片真实地还原了也门撤侨时中国军队为保护当地以及中国侨民的安全做出的种种艰辛努力。中国海军的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不幸遭遇了伏击，人员伤亡。同时，掌握着核战原材料的恐怖分子首领还在密谋不法行动，突击队必须尽快行动的故事。影片在非洲多国拍摄，整体制作历时5个月。该片的导演就是2016年深受影迷欢迎的《湄公河行动》的导演林超贤执导。导演说，这部影片能够赶在大年初一和全国的观众见面，多亏了全体演职员坚强的意志，整个的拍摄过程就是和一个苦字做斗争。 大漠啊，一些小镇啊，那些地方坦白说更苦，而且我们有一个场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好的酒店，大家都住在一些小旅馆，然后结果在那个小旅馆每一个人都给虫子叮得要死。海清，上次我有一天，他说他拍了个胶片，叮得满脸都是包，我就非常难过，就跟坚持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然后坚持说是你要来这里，不是我。 撤侨行动惊心动魄，这一次导演也需要掌握40-50种真实的器械，直升机、坦克、悍马车以及造价高达14亿元的北海舰队驱逐舰。著名演员海清在剧中扮演了一名战地记者，他说， 我是拍那个戏砸那个，就是自己砸那个墙，一砸完了以后就一下就疼得不行了，后来摩洛哥医生说，他说最轻的是骨裂，但是然后就给我没有别的办法，就上了那个甲板，上了几天。 高强度的拍摄之下，剧组几乎每一位演员都受过伤。男主演张译说：“ 哎呦，我就是脚折了，然后我们队员其实很多人都受伤了，小麦是膝盖摔着能看见骨头了，小霞满脸满身全是伤，这景瑜全都受了伤，每一个人都受伤。”但是真的是，我觉得为这部电影是值得的。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还原也门撤侨真实经历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大年初一将于全国上演，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春节里的出境游。春节假期已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来自旅游商务网站的数字显示呢，预计今年春节出境游人均消费是9500人民币左右，一些高品质的旅游产品是受到了欢迎。而现在虽然已进入最后倒计时了，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仍有余味，还有春节前的最后抢购的可能性。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数据显示，预计今年春节出境游人均消费将达到9500元，单价高的目的地越来越受追捧，如南极、阿根廷、巴西、大溪地等地，全家平均消费可达10万元以上，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一倍。旅行社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节游客在出境游的预订上对价格的敏感度较低。 我们会发现呢，就是今年整个出行用户的一个订单的平均订单的一个金额呢，是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幅的。消费者可能需要为这种一个品质的提升，也要付出更多的这样一个费用上的一个提高。 今年春节期间，泰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美国等出境游目的地将成为人气王。去泰国避寒，去日本赏雪成为风尚。专家提醒，目前出境游还可以赶上一些末班车，泰国、柬埔寨、越南、巴厘岛等余味相对较多。 今年的出境游有一个重大利好，那就是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坚挺。好，我们继续来听分析。 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本周用人民币兑换100万美元需要630多万元人民币，而2016年底兑换则需要将近700万元人民币，相差60多万元。在人民币越来越值钱的背景下，境外购物旅行、海淘和外币理财产品等热度大增。境外游方面，携程预测今年春节出境游人数预计达到650万人次的规模。飞猪表示，今年出境游的产品的销售趋势明显好过去年。当地游、当地租车等产品增长显著，增幅最高达到50%左右。 从我们的经验上来看呢，一些喜欢买买买的消费者会因为汇率上调带来的价格优势，在一些有特色产品的目的地，比如说日本啊、欧美啊，会购买更多的当地产品回国。 美国游今年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人民币会更加值钱，会对旅游产品的资源啊，包括采购啊，会有一些影响，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更加便宜，性价比更高。 此外，国内海淘业者也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上涨直接降低了进货成本，从而拉低了境外商品的零售价格。 人民币升值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当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就我们在做进口的时候，你可能可选择性的品项或者是说可选择的空间会大。 经济学家表示，新年以来受美元走弱影响，推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此外，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基本面向好，也在助力人民币稳中向好的态势。 我们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断的趋于稳健，金融监管的强化，信贷的扩张受到了抑制，那么这些都使得人民币趋于稳定并且有这样一个升值的效应。 一直以来，美丽的岛国马尔代夫都是国人特别喜欢的春节出境游的目的地。但是今年呢，受马尔代夫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今年春节期间马尔代夫的旅游业注定要冷清一些了。那么政局动荡对于马尔代夫整个旅游业的影响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的分析介绍。 在对于度假胜地马尔代夫所面临的政治动荡呢，当地政府在2月5号发文向旅游部门保证，所有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呢照常的运作，那包括了机场、旅游区、度假酒店等全部呢正常的营业。但是呢，即使如此，多国的外交部已经提醒本国的公民呢谨慎出行。那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马尔代夫紧张局势相关问题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虽然春节假期啊是中国公民赴马尔代夫旅游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呢，鉴于当地的安全形势，建议正在马尔代夫的中国游客呢密切的关注安全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同时呢，建议近期准备前往马尔代夫的中国公民呢，在当地局势稳定之前暂勿前往。而本次的安全提醒呢，有效期到2月28号。那我们知道呢，作为马尔代夫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旅游业啊，每年为马尔代夫的 GDP 呢是贡献将近30%。 而中国呢是马尔代夫最大的旅游客来源国。那2017年呢，共有120万名外国游客入境马尔代夫旅游，其中呢中国游客达到超过30万人，占据总人数的超过1/4。因此呢，在马尔代夫的政局动荡时期，全国紧急状态遇上中国春节的旅游高峰，那么可以想象，此次政治事件对马尔代夫的旅游业将带来不小的影响。同时呢，多家的旅行社也发布信息，将帮助游客呢进行机票的退改签，并且启动应急机制，密切的关注在马尔代夫的中国游客安全。那比如说呢，美团旅行就承诺，所有已经通过美团旅行、美团大众点评 App 预定了前往马尔代夫出行日期，在2月5号到12号，并且未出行的游客呢，均可以联系客服呢，免费的取消订单。那还可以协助游客呢，进行机票的预订或者呢，退改签服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进入我们春节前的年货里的舶来品这个小话题。今天呢，为您介绍日本龙虾，也称伊势龙虾。日本的伊势龙虾整个长度呢，大约是25到35厘米，身披金属感十足的暗红色盔甲。它是一种在全球各地都备受欢迎的龙虾品种，在讲究时鲜的日本，伊势龙虾也被奉为珍品，是高级食材。这两年，伊势龙虾也开始出口到了中国，在国内高档的日本料理餐厅都有出售。如果您有机会看到伊势龙虾的话，你会发现它有着长长的胡须。早在1990年，伊势龙虾就被指定是日本三重县的县鱼。长胡须被人们看作是长寿的象征，充满了吉祥的寓意。日本每年都会举办伊势龙虾节。如今呢，每年的日本伊势龙虾节都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是一场传统美食和舞蹈的狂欢。好了，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伊势龙虾。 现在呢，我手上拿的是两只鲜活的伊势龙虾。大家可以看到，伊势龙虾的触角特别长，而腹部呢又有一些弯曲，这长须驼背的形象啊，也被日本民众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是日本节日餐桌上一道不可或缺的吉祥食材。 这家龙虾料理店的招牌菜叫做二虾三座，即以两只伊势龙虾为原材料，制作刺身、天妇罗及味增汤三道日本特色菜品。最常见的吃法是龙虾刺身，拆解外壳后将虾肉切断，用日本清酒搓洗，再佐以色泽艳丽的时令蔬菜盛盘。除生吃外，由于虾膏浓厚，将龙虾头放入味增汤中小火慢炖而成的龙虾味增汤，也是日本家庭中常见的一道美食。此外，还可将虾肉裹沾面粉与蛋清，过油炸成金黄色的龙虾天妇罗。 粉をつけすぎると、天ぷら粉をつけすぎると、伊勢海老の美味しさが半減しますので、ここでしっかりと粉を切っていただいて。 油の温度は今大体 180度ですね。 吃这个伊势龙虾的顺序呢，是从生到熟，味道呢是从淡到浓，所以呢，我先从这个龙虾刺身开始尝一尝。这个伊势龙虾的刺身呢，肉质的非常的弹爽滑嫩，蘸上它特制的这个甜口酱油，吃到嘴里边，将龙虾的香甜味将大的放大了。 除味道鲜美外，伊势龙虾的营养也非常丰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赴日外国游客也成为了伊势龙虾的消费主力，进一步拉高了近期伊势龙虾的市场价格。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凭借其英俊的外表，在全球各地呢有着不少的粉丝。不过在加拿大政坛内部，对于他的评价、执政业绩呢是褒贬不一。两年多来，特鲁多政府所遭遇的执政障碍也不少。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为大家做介绍。 特鲁多的自由党联邦政府上台后两年多以来，加拿大参议院在审批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方面进展缓慢。 自由党政府在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比哈珀的保守党在同一期间通过法案的数量差不多少了一半，这与四年前特鲁多还是反对党领袖时做出的取消参议院自由党议会党团，把所有自由党参议员都变成独立参议员的决定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正是媒体成天连篇累牍地报道达菲等保守党和自由党参议员冒领住房津贴、乱花差旅费和议员办公费丑闻的时候，为了从这些负面报道中脱身，并显得比当时执政的哈珀保守党更占道德高地，特鲁多做出了与所有自由党参议员脱钩的决定。不过应了那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成了执政党政府总理的特鲁多发现，如果在参议院中占多数的自由党议员仍然在自由党参议院议会党团大旗下运作，他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在加拿大的议会民主制度下，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只有在参议院获得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由于加拿大的参议员不是像众议员那样由民选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总理任命，他们一般是按照自己政党的意愿在参议院进行投票表决，以至于加拿大的参议院过去多年来一直有橡皮图章的名声。但现在加拿大参议院倒是真的有些独立风采，不但花很长时间对执政党在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进行审议，而且对其中至少 20% 的法案要求进行修改，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加拿大的一些政治评论家们认为，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现在恐怕很想有一个橡皮图章式的参议院。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 Chris Hall 和 John Paul Tucker 的分别报道，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准备采取措施改善参议院的运作效率，加快法案被审议通过的速度，特别是要在今年7月1日之前通过大麻合法化法案。特鲁多自由党政府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请自由党政府在参议院的负责人 Peter Harder 参议员出席内阁会议。哈德尔参议员虽然没有自由党参议院议会党团领袖的头衔，但事实上在扮演着这个角色。过去不论是自由党政府执政还是保守党政府执政，执政党在参议院的负责人都是内阁成员，都参加内阁会议，但这个惯例在特鲁多政府的前两年执政期间并没有被实行。哈德尔参议员在应邀参加1月中旬在安大略省伦敦市举行的自由党内阁务虚会上，向内阁部长们介绍了哪些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会在参议院遇到麻烦，哪些参议员需要下更多的力气进行游说才能争取到赞成票的情况。第二个提高参议院通过法案效率的措施是采用限制辩论时间的手段，这个手段虽然会被诟病为不民主，但确实有效。前哈珀保守党政府控制的参议院就是靠上百次的使用这个手段才较快地通过了一些有争议的法案。 I think we're right on schedule. It's ha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for months. We've only had it for just a little over a month. It's now in committee. We've had our first committee hearing. I don't see a delay happening. I see us doing our job. 但一些加拿大参议院的议员指出，众议院用了至少几个月甚至半年多的时间辩论和通过法案，参议院不过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审议，这不是拖延，而是在尽到参议院的责任。 Personally, have always felt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work effectively without having to use those kinds of motions. But I'm at the point now where if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suggests that that may be the way of the future, I'd be prepared. But it's ironic because I've spoken to many members in the opposition caucus who, when they were in the government caucus, used that regularly, that tool, and they're just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ity that Senator Harder has to succumb and do that so they can point the finger and laugh. Again,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necessary. 采用限制辩论时间的手段既没有必要，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从英国脱欧，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一些相关的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等事件出现之后呢，世界分化这个词就频频出现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中。下面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吴威来为您介绍该国媒体是如何看待世界分化。在这个词汇之下，加拿大经济做好准备了吗？好，一起来关注。 We're living in a time that we have to make our position very, very clear where we're standing. Do we move with the darkness? 这是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宣传视频。今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上打造共同的未来。世界分化最明显的表现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是共同未来的基础。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设想，建立婴儿基金，在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走上社会的时候助他们一臂之力。提出这个设想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美国纽约新学院的戴里克·汉密尔顿。 It's called the baby bond, and it would mean giving every child born in the U.S. a lump sum payment of as much as $50,000. 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持人特雷蒙蒂概括说，婴儿基金的设想是一次性的给每个孩子一笔资金，这笔钱最多可以达到$50,000，最少不过数百美元，是个人的家庭贫富程度而定。和其他帮助贫困儿童的项目不同的是，汉密尔顿等人建议的婴儿基金要等到孩子成年的时候才发放，而且只能用于买房子、开公司或者上大学。汉密尔顿在接受特雷蒙蒂采访的时候介绍说，它相当于一笔起步资金。 You know, the program is really intended to adjust and protect people from the families in which they're born. You should, if we want to have a society, 目的是帮助那些没法跟别人拼爹的寒门子弟，让他们在踏进社会的时候不被自己的家庭环境拖后腿。既然名叫婴儿基金，目的是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干脆把钱给孩子的父母，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呢？ I think it comes dow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come and assets. Income is vitally important. It is a flow. It allows you to make basic needs. It allows you to. 汉密尔顿解释说，这就要说到收入和资产的区别了。收入非常重要，它让你不必为吃穿发愁。但是拥有资产，这可以是一家小公司、房子的首付，或者是让你不需要申请学生贷款的大学学费。这样一笔资产可以让你有更大的财务自由，让你今后的生活有更多的选择。I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of going to an elite private school in Brooklyn, Brooklyn Friends School, but I also know that my family was not born into the highest. 汉密尔顿用自己的经历解释资产造成的不同。他说，他很幸运，上了一所很好的布鲁克林私立学校，但他并不是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进了大学以后，他和一些同学的差距在他眼里更加明显。那些同学毕业以后会得到家人的帮助，也许是人脉，也许是资金，而他毕业以后等着他的却是需要他帮助的家人。他和这些同学踏入社会的起点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婴儿基金正是为了缩短这个距离。之所以要限定它的用途，汉密尔顿也以自身情况解释说，试想如果他年纪轻轻名下就有了这样一笔钱，他肯定不忍心完全用在自己身上，会用它去帮助家人，他因此就不会起到帮助年轻人在社会上起步的作用。婴儿基金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在多伦多大学商学院任教的弗雷德·拉扎尔却指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相当一部分不会坚持到有资格领婴儿基金的时候，不论你把这一天定在18岁还是21岁，他们在半途中已经掉队了，不会有上大学的选择。从新公司破产关门的比例来看，把这笔钱限定在开公司上，对他们今后的成功帮助也很有限。拉扎尔认为，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还是要从提高家庭收入开始。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及华人所说的牛奶金就是为此设立的。另外，他还以新移民为例，强调改变社区文化的重要性。他说，许多新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属于低收入阶层，但是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就会富裕得多。反观美国的黑人社区，你就不太会看到这样的发展轨迹。他说，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有各种扶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项目。他认为，能帮上他们的不是增加一项婴儿基金，而是引导、支持和榜样，尤其是在他们年幼的时候。